普通的笔记本做成触屏的。为什么做成触屏？之前我跟你们提到过，因为这块屏幕从供应商那拿过来，它就是带触屏的，把这个加上来，不需要改。 这倒让我觉得很新 很 鲜， 意 我 外， 不知 是 道 不 他 是？ 从，对，我不知道他从出厂之后就是带触 因 屏 为 的。 如果你了解这个行业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像近年来很多笔记本加了 4K，为什么加了 4K？是厂商牛逼吗？不是，因为三星今年放出来了一个 4K 的屏幕，所有厂商都在用。正式开始吗？ 可以啊，可以啊， 好，可以。 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战豪，我现在是在德国留学，我的专业是机械以及控制。我是一个数码设备发烧友，我对电子器材的购买以及热爱可能已经有10多年了，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的。我觉得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也一直在影响和改变我的生活。就像我到现在为止，就算是考试之后，我每天也会花一点时间去看这些数码产品的资讯。我本身使用过以及在使用的电子设备也是比较多的，我的设备更换可能也比较换更大多也比较快，跟大多数人比，有的时候我用完的设备我不想要了，我想换一个更好，会把它挂到闲鱼上卖掉，然后再去买新的。所以我的闲鱼流水现在已经快30万了。 30万？ 对， 嗯，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资深的器材党吧，一个资深的电子设备发烧友。市面上在售的也好，还是我们讲数码设备编年史，我都是比较清楚的。 等于说这些设备会更偏向哪一方面呢？或者说比如像耳机啊，或者外设，包括手机啊，你会更哪一方面会更偏爱一些？ 这个东西可以说是玩的比较杂吧，就比如说一度曾经有一个2-3年玩耳机，玩 HiFi 播放器这些东西，投入也很高，最贵的耳机10000多一条，然后播放器也是几千10000多那种，就是旗舰也拥有过，前后过手的这些耳机播放器加起来数目也很高，因为其实 HiFi 产品这些玄学的东西单个利润都是很高的，所以你要为此付出很多。最后发现就突然有一段时间醒悟了，觉得我是在交智商税，因为这个圈子其实大多数公司都在骗钱，没有意义，然后后来就慢慢就退着了。留了一条自己还觉得不错的，自己比较认可的耳机，然后就逐渐就不玩了。像电脑外设怎么说呢，外设我接触的比较不能说很早吧，大概是我12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开始真正的去接触。电视我指的是键盘鼠标这些，那个年代我记得我同学里没有用机械键盘的，我是唯一一个。当然网上很多人已经开始晒机械键盘了，网上这种帖子还是很多的，樱桃的机械键盘，不，樱桃的轴多牛逼，然后雷蛇的机械键盘多酷炫，包括那时候赛睿一个爸爸级的公司，现在赛睿已经很少有人买了。然后当时因为作为一个电子设备发烧友，那肯定是现在市场上什么比较火，我要去追捧什么，要去玩什么。然后那时候就买机械键盘，刚开始觉得，由俭入奢嘛，买那个国产的，买了一个叫雷博的公司的机械键盘，那个轴它不是樱桃的，是国产轴，敲了3个月坏了，空格键按不下去了，拿去修修不了，京东不给退，因为我包装给扔了。后来就想那买一个好点的机械键盘吧，买了雷蛇，那时候买雷蛇的黑寡妇。段时间后来发现那个轴叫青轴，大家可能也知道青轴特点是什么，叫很吵。当时住在寝室，我宿舍里3个室友，每天到晚上我都不敢打字的，就实在有一天我受不了了，我觉得买这东西没用，然后就给卖掉了。卖掉之后键盘还是得有啊，然后就买了一个黑轴的机械键盘，黑轴是最原始的轴。要说适合什么游戏，就现在很多公司会一直在标榜自己旗下的什么轴是为什么而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是个伪命题。黑轴是最重的，你需要触发力度是最高的，打字机也是最累的，我手劲比较大，我适合黑轴。然后轻轴可能就是很强，声音咔咔咔咔响， 有的人打字做文案的话，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你摁下去，你100%确定你摁下去了，所以精度可能比较高。然后茶轴就是有一点段落感，都是不像青轴那么重，声音没那么大。红轴就是比较软，因为其实所有轴我基本都玩过，除了最新的这些混合轴什么我没去接触过之外，这些轴都了解过。机械键盘，我当时有了那把黑轴之后，我看大家都怎么玩。机械键盘那时候改灯，买了这些二极管过来，然后改吧改吧，发现自己焊工不是很好，焊得非常丑，有些灯还不亮，最后全给拔了。然后就因为当时想，还不如直接买个带灯的。然后还有什么玩法？换键帽，这也听说过吧？机械键盘到手之后，它自带个键帽，肯定是不好的，你要去买键帽。那时候比较年轻，不懂事情，键帽这个东西就是看什么好去买。然后那时候什么键帽比较火？热升华键帽听说过没有？ ABS 那种是 对对 吧？ 对，听说比较好就买了，买了之后不满足，因为看起来热升华太低调了，你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这个东西你跟别人讲这个东西多少钱，你只会觉得你蠢。虽然摸起来是挺舒服，它不掉色。然后后来我买了一个比较激进的键帽啊，不能说买了一个吧，虽然那个东西是论个买的，金属键帽听说过吗？金属键帽论个买的，一个15到20块钱，如果是大键的话，空格这种更贵，一个要几十块钱。 那好，那我们这期请到战豪，也是对整个电子设备非常有了解。那么这节目还是回到我们这期的一个主题啊，就聊笔记本。 好，没问题。 战豪目前在用的笔记本是都有哪些吗？ 我现在手里有两台笔记本，一台是15款的 MacBook Pro，就16款不是把那个 MacBook 的尺寸给它缩小了，并加入 Touch Bar 了吗？我这个是15款，就是最后一代没有 Touch Bar 的15寸的 MacBook Pro。平时拿它有时候修修图啊，剪个视频什么的，怎么说呢？它只不过是作为一个 Mac 系统的存在。然后供我使用的，还有一个我的主力是 ThinkPad 的隐士，听说过吗？15高薄移动工作站，它的型号是 P1，这个是二代，是我前段时间刚买的美行，因为国行价格稍微有点坑，好找代购，从美国发到国内，然后再从国内找人带到德国。因为是这样的，如果现在想聊一下我个人的使用需求。就以我现在的这台主力机 ThinkPad 的影视力，我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那时候一代的影视在国内首发，那个时候的价格还是不错的，渠道价13000块钱，这么强劲的配置，然后这个设计我也比较喜欢，五寸里我觉得它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款，看起来很稳重。配置嘛，中规中矩和戴尔的 XPS 可能一样，就是这种15寸的轻薄本。续航呢也比较长，我一天用下来8个小时没问题，因为我经常需要带着笔记本从学校到公司，再从公司返回来，我觉得便携性对我还是比较重要的。当时就买了一代用着比较满意吧，突然间就看到消息，联想要发布二代，当时联想铺天盖地的宣传，就二代把厚度降低了，然后厚度降低对器材党关键词。厚度降低了，说明它壳换了，它模具换了，模具换了，散热肯定会改，散热改的话，性能释放也会改。当时想的是一定要换二代，就把一代卖了，卖给同学，然后又找美行买了二代，买了之后发现不对啊，联想虚假宣传啊，是那个二代的模具跟一代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上网上去看，联想把网站上的关于厚度的参数全改掉了，和一代是一样的。就觉得吃了个瘪，联想喂我吃了口屎，但是我的用户体验还是挺好的，就是。我清楚我的需求是什么，我有移动需求，然后我有高性能需求，屏幕大小无所谓，但是你有性能需求的话，这屏幕是小不了的，所以最后能锁定的设备就这么几台，就这么几家做，就选 对， 了我这台。 就是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啊，我们就看了一些数据嘛，然后显示就是现在笔记本好像就是一个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就是现在就是像。可能十几年前吧，就是家里还是主要是台式机嘛，然后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开始选择笔记本了。然后这个原因你认为是什么？是因为就是它适合更多的场景吗？ 便携性，比如说。 这个是这样的，首先全球范围来看，PC 市场是下滑的，无论是台式机市场还是笔记本市场，那这个道理就像汽车市场下滑一样，因为。5年前的笔记本也好，台式机也好，现在其实也能用。 对，饱和了，然后但是就是持有率这个不太好统计嘛，所以其实 对这个不太好统计，所以是这样的，很多人现在你让他买电脑，他无所谓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的，他只是需要一台电脑，对他来说不存在区别。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选择一台笔记本。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这个趋势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更多人会选择一台笔记本来当主力。 哦，对，是的， 是这样的。倒退10年前，我给你4000块钱，你买的笔记本是基本没法用的。 嗯， 那时候成本比较高。 2009年，我想想，09年给你一个4000块钱的笔记本，那时候酷睿 i 系列还没有出，我记得酷睿 i7 第一代应该是10年左右的样子，所以那时候只能买一个酷睿双核的很普通的那种厚重的笔记本，或者给你一个，或者你只能买个上网本，就对吧，上网本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嗯，那时候你花这个价位你能买到的笔记本，说实话它干不了什么，它用起来也用户体验也不是很好，但是现在我给你4000-5000块钱的预算，你可以很轻松的买到一台，嗯，体积比较小、续航比较长、性能也不错的设备。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就时代变了。 嗯，是， 而且中国经济也比10年前好了，是吧？就不会有人现在再去想，那我花2-3000块钱买个台式机是不是也可以？很多人就不会这么想了。我可以，我舍得花4-5000块钱，我没必要去把预算压得更低。 嗯， 所以归根结底，4-5千块钱的笔记本，它的性能和2000多块钱的台式机还真有可能差球不多。但是很多人就觉得，4-5千块钱我出得起就这样了，就不去考虑更低的消费需求。 嗯，所以说就是选择笔记本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就是它的发展，然后就是那你觉得它跟就是台式机相比，它的发展更快吗？ 嗯，如果硬要讲发展的话，我觉得我们把握这个行业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笔记本行业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是什么一直在引领这个行业发展的？是哪个元器件的技术更新在引领这个行业发展的？ 那你觉得就是笔记本主要存在的就是优势，当然它优势很明显了，就是便携， 嗯， 那它的劣势有哪些？ 劣势嘛，首先是不可升级性，或者说是局部不可升级性，最主要的元器件是不可升级的。对于主流笔记本来说，我的 CPU 和显卡是焊死的，这个是一个劣势，这个是从产品架构本身来看，这是无法更改的，也没法去强化的，这没办法的，一个就给你打死了。而且很多笔记本的内存现在也焊死了，很多笔记本的硬盘现在也焊死了，纯固态硬盘焊在主板上。从性能上看，它有一个先天的劣势，这个劣势是所有厂家都为之奋斗的，但是又没法完全解决的，就是散热问题。笔记本因为它尺寸有限，它厚度有限，你能塞进的风扇的尺寸有限，在有限的空间里，你要把 CPU 和显卡产生的热量全部导出去，这其实不是很容易。 嗯，是的。 嗯， 那对于一些就是现在主流的一些品牌，然后你觉得他们就是优势和劣势都有哪些？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苹果啊、联想之类的。 嗯，那就提到了品牌选择问题。很多人现在提到联想都会会心一笑，觉得它是美国良心企业。实际上，从2018年，联想换掉了大量的中层干部，让年轻人去当中层干部，然后对国内市场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出了很多良心产品。我觉得现在才去黑联想是美国企业，这个有点不地道。因为他现在国内市场做的挺好的，联想之所以2018年、2019年，就算基本上人人都在骂他，他市场份额也是第一，就是因为联想其实在各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有统治级别的性价比的，基本上都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个。 嗯， 然后各个产品，他们各个厂家他们之间的优势是什么？首先，笔记本厂家自己能做的东西很少，屏幕要么是三星的，要么是奇美的，要么是 LG 的，要么是东芝的，硬盘嘛就是西数的、三星的，然后甚至一些小厂家的混着用，主板可能是自己打的，但主板芯片组是英特尔的，处理器是英特尔或者 AMD 的，显卡是英伟达或者 AMD 的，你的元器件都是采购过来的，你是一个组装厂，你自己能做的其实只有模具，你把模具做好，模具做好的意义是为了有个更好的散热，以及有个更好的质感，厂家能做的其实只有这个。那再就是因为联想的规模比较大，联想的量则都比较大，你产量上去了，你就能把 成本给它压的比较低，你零配件采购的价格比其他厂家压的比较低，你整体出货的价格就可以压的比较低，这是一个优势。嗯，之前会有很多人讲谁家散热不好，谁家续航不行，总扣这种高帽子。嗯，客观来讲，这种现象不是绝对存在的。比如说，很多人提到惠普，都说：“哎呀，惠普电热不能买，惠普散热不好。”嗯，绝对来说，可能扣这个帽子是不太明智的。但是相对来说，它确实很多产品它存在散热隐患，以及听说过电池鼓包吗？就笔记本电池用的时间长，它会鼓起来，听说过吗？ 嗯 嗯，鼓起来像一个小山包一样，直接把键盘给顶坏，这种现象在惠普的产品线里也是广泛存在的。嗯，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和他那个就是什么外壳设计或者内部做工有关系。 是电池鼓包，主要是主板电路设计问题、充放电策略的 问题。 就可能他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想把这个东西的使用寿命设计的很长，所以不是这么严谨，可以这么理解。戴尔也有这个问题，联想有这个问题的机型比较少，苹果不大有这个问题，苹果的品控确实是地表最强的。 嗯，那刚才提到就是你说联想在各个就是价格层面都有一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那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几款？就 最近刚发布的一个联想的小新13 Pro 也是最近一直在疯狂刷屏的一款，它在主流价位就是5000块钱到6000多块钱这个价位区间，它上了一块 2K 屏，分辨率是 2K 的，这块屏幕的素质很高，这个是比较良心的。再一个是它给了快充，不能说特别牛逼，5000块钱的电脑现在有快充的比较多。一个是它在这个价位，它引入了 i7-10710 这个新的 DR 处理器，这个型号你们可能没概念，就是它虽然用的是超级本用的这种 DR 处理器，但是它是六核的，并且联想能让这个低压处理器长期保持一个高功率去运行，就实际上这款笔记本电脑的性能和很多15寸的那种比较厚的笔记本是不分上下的，甚至要比一些15寸的笔记本要强，这个很良心，这能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小新13 Pro 我最近也推荐了能有20个朋友去买这个，问题就是不太好买，买的人很多。这个是我很推荐买的。其他的吗？有些产品现在就是青黄不接，发布的时间太长了，需要更新，没什么太大的购买价值吧。实在要买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比如说联想的拯救者是国内卖的最好的游戏本，这是大家公认的，数据也在那摆着，也是散热比较好的。如果最近有买游戏本需求的，可以去买这个。 就之前我们刚才在聊，就是买某些笔记本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看你之前在聊的话，谈到说可能对于大部分来说笔记本可能并不是那么刚需，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人，这个是怎么一个原因情况？ 是这样的，假设你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咱不说刚毕业，毕业之后的，就是可能你还有2个月就毕业了，你还有2个月就已经要入职了，这时候你的 offer 已经拿到了。我们设想一下，你毕业之后会干嘛？毕业之后你去一家公司去工作，公司会给你配一台笔记本，不管你是出差呢还是加班呢，你用的都是这台笔记本。这个不是为了你个人的方便，而是公司但凡体面点公司，它都有一个数据保密需求，它不允许你用自己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用个人电脑的机会基本上就回家休息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咱们不说996，就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族来说，你平时应该很少有欲望会拿着个人的笔记本带出去，我觉得这种场景是比较少的。当然一些特殊的工种是存在这种需求的，比如说程序员想自己接点私活，想拿着电脑出去，这个是存在的。比如说做自媒体的，比如说那些 UP 主内容创作者，他会有这个需求。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毕业了工作了，就如我身边很多毕业同学来说，笔记本就不怎么用了，就逐渐吃灰了。 嗯，所以说会不会有就是有人在买笔记本的时候觉得可能啊，笔记本我可以插外设，它就是一台台式机，那当我想出门用笔记本的时候也可以用上，那可能这是选笔记本要比选台式机更为保险的一种方式。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另一种情况。咱们就假设不考虑到你以后要工作这种情况，就是假设我现在是一个在读的学生，我现在要买一台笔记本，然后在宿舍的话可以接一台显示器和一个外接键盘用，对吧？ 对， 然后出门的话，比如说我去图书馆，我可以把笔记本往包里一放，然后就走。这个现象是存在的，这个现象应该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问题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你本科四年的生涯里，你可能电脑只会买一次，就是刚入学的时候。 嗯， 就如果选购笔记本什么，其实这种情况呀，不太针对大学生本身，因为大学生在这四年里没有几个人会再去换一台的，最多买一台更轻巧的，大多数人都是刚入学的时候就直接买好了的。你说对大学生来说笔记本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了，你知道国内的笔记本市场全靠大学新生去撑着的，没有中国这么多大学生，游戏本早就死了，真的。 嗯， 因为每年的开学季都会很多人新入学的学生去选购笔记本，男生基本会选购游戏本，女生基本会选购超级本，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 是，但是当时那个我开学的时候就选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性能不是很好的笔记本，然后它一个学期就被我就是跑程序跑坏了。 嗯，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就是当年学的不是很好，事后要自己买。 啊，对， 大学生永远是笔记本消费的重灾区，大学生的需求可能最强的，因为不光需要宿舍里用，还需要带出去上课，可能需要，可能也需要带出去图书馆去码字啊，去复习什么的。对大学生来说，笔记本的需求是刚需，这个是替代不了的。 对，是的。然后刚才听你说到，就是如果上班了的话，就是他的那个公司电脑会有保密需求，所以说会一直让你用公司电脑嘛。然后之前我也那个就是实习的时候，公司配了一台就是电脑，让我们就是在开发的时候用嘛。然后我一般都是回去的时候就把就是这个电脑锁在公司里，然后我上班的时候还是会背自己的笔记本。主要是就是公司的电脑虽然说你可能开发的时候必须要用，但是它有可能不会让你去安装其他的软件。 嗯，是这样的， 就是像那些通讯软件或者说就你觉得比较顺手那些编辑器，它其实是不让你装的。 嗯，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甚至会选择就是把自己笔记本背到公司里去，然后就一起用这样的。 嗯，像这个问题我刚刚也说过了，对于程序员来说可能这个东西也是避不开的，就是你个人的电脑你可能会带出去，这是没办法的。按我现在的按我朋友的使用习惯来看，但凡是程序员就算你工作了，他可能也会去选购笔记本电脑，这是真的。那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些已经上班的人，比如说你是公务员，比如说你是一般的外企或者民企的普通比如说文职人员，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这种需求就要弱一些。我觉得对这种工作人员来说，没有人会带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去上班的，没有意义，公司也不大会允许。对于程序员来说，因为最后都是看绩效看你产出的，你是不只要能做出来就可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包括我在国内实习，我做算法的时候，也确实有人带自己的电脑去公司，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这个会不会有不适应的情况？比如说我用公司电脑，不是每个企业都给配 Mac， 那可能配 Windows， 我可能这边不太适应。我尝试了一段时间去使用公司配电脑，但可能经过几个礼拜，我可能就把自己的 Mac 带上了，这样可能用的比较顺手。其实我感觉，如果说不用公司电脑的一个很大原因就在于我用的不是很适应，就两个操作系统之间的一个切换， 嗯、 我觉得可能需要一定时间。这个可能是对 这个现象是我觉得应该是存在的，但是还是要看的。嗯，在我的印象里，一线城市为例，一线城市的很多公司都会有这个保密需求，就是名义上你带自己的电脑去公司是不允许的，但实际执行的时候，有些公司可能就觉得无所谓了，最后只要东西能做出来就可以。那么咱们假设你现在是一家这样公司的一个员工，就是你们公司不强制你使用公司的电脑，你可以用自己的电脑，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现在对自己的定位，你对产品的需求和大学生是没有差别的，你需要这个移动性。那么这个时候你选购一台比如说新的 MacBook Pro 有没有必要？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嗯 嗯，提到这里我想聊一聊就是不同系统选择的问题。当然大多数人用的还是 Windows， Windows 的市场份额在这里处着， Mac 可能只有十几个点的市场份额。但是一般来说，比如说你现在来问我想选购什么样的笔记本，我第一个问题一般都是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需求指的是你平时用什么软件，你平时拿这台电脑干什么。然后我会先记录一下， 当我发现你没有那种专业性特别强的软件需求的时候，我的第二个问题可能是你的预算是多少。 是 预算嘛，大部分人就告诉我5000多，但是也有人告诉我10000也可以。预算之后我会问你的尺寸要求是什么，喜欢大的，喜欢小的，喜欢便携点。很多人对13、14、15寸是没有概念的，这时候就问你想要屏幕大一点的，看东西比较舒服，性能比较强，还是尺寸比较小一点的比较便携，这是一个。下一个问题我会问颜值需求，因为有些人尤其一些女生对颜值是有需求的，甚至对一些配色也是有喜好的，这个东西我会问。问题我会问一些品牌偏见，这个东西不需要避讳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这个品牌那个品牌，有些人就是对很多品牌有好感。综合下来会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觉得你没有很高的 Windows 的使用需求，就你用的那些东西其实跟系统没有关系，以及你的预算还比较高，对颜值有要求的话，我会毫无例外的推荐 MacBook。 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 Mac 的做工也好，稳定性也好，续航控制也好， Windows 阵营现在比不了，实事求是。可能你现在是在用 Windows 对吧？ 我 Windows 是台式，然后我那个就是笔记本是 Mac。 那王你现在也是笔记本是 Mac 是吧？ 对对对， Mac。 对，其实我主要看中它一点，以前曾经有过，都被我用坏了 啊。是这样的，比如说笔记本，我在家用的时候，大家一直插着电的，这个没什么说的。笔记本如果拿出去，一台 Windows 电脑如果拿出去，想获得一个更高的续航的话，你知道该怎么做吗？任务栏右下角有个电池图标，你要把它拉到最左面，拉到节电模式下，这个时候你的续航比较长，对吧？ 我以为你说可以换电池。 啊不，如果你想要一个就是最高的性能的话，你把这个那个条拉到最右面，你选到最高性能，它的性能会比较好。但是对于 Mac 来说，你只需要调屏幕亮度就可以了。这个动态性能调度 Windows 和 Mac 比，我觉得至少差个5年的功底，根本做不到，远远做不到。 对 ，Mac 感觉是业界标杆。就之所以我之前就是 Windows 电脑坏了，就是因为Mac 用的太久了。我用 Windows 电脑那时候就是都还是机械硬盘嘛，然后硬盘很容易坏，然后就是我因为用了 Mac， 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再买那些就是性能比较好的 Windows 电脑。而且我觉得就是选 Mac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还是系统吧，我其实觉得系统它用户体验很好。就是首先一点就是它装了很多那个，就是因为它是类 Linux 系统嘛，所以说它有很多就是我对我可就是在开发中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些就是命令还有库啊之类的，它都已经预装好了。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MacBook 咱先不说系统问题，咱说笔记本本身，你把 MacBook 和其他电脑放在一起，你把它的后盖打开，你看里面的做工，其他厂家根本没法比。我觉得笔记本阵营做工最强的是苹果。第二可能是微软，因为微软的集成化程度其实挺高的。第三可能是联想，Mac 的做工领先行业第二，咱们就说微软也至少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个根本比不了。Mac 我把后盖打开，看它主板异常的工整，静电屏蔽直接刷黑漆附在主板上，没有那些其他厂家那些黑色塑料膜贴在上面这种没有的，而且可以看到设计异常工整对称，风扇的尺寸也是恰到好处。风扇虽然尺寸不大，但是每个风扇的密封性很强，散热效率很高，这个做工实在是领先同行太多了。 嗯，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他那个刚才你说的能做的为数不多的，就是在主板上的一些设计。 对，就是直接把静电屏蔽住在坐在主板上，就是它的主板的设计逻辑其实更像手机以及平板这种高精密设备，因为笔记本很多厂家做的还是比较粗糙的，和 Mac 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不过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在于 Mac 所有元件都是焊死的，内存硬盘都是焊死的不可更换的，就是买的时候256G 不够，如果你要买512G 的话，你可能为此多花2000块钱，这2000块钱我觉得是完全不值的，但是没办法你就不得不花。 是的。 那正好你用 Windows 作为主力机的一个笔记本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知道CUDA吗？ 哦，知道。 Mac 没有CUDA， GPU 加速 Mac 没有CUDA，从 macOS 10.13 开始，系统层面封杀CUDA，怎么搞都没用的。这个东西可以用在深度学习里，就我现在在用的，拿它做深度学习，做数据运算这些，也可以用在图像开发里。 没有 CUDA 笔记本对我来说就没有生产力，是没办法。前段时间我选择笔记本的时候也纠结了很久，因为其实 MacBook Pro 就讲15寸的，它现在价格真的不贵，2019款 i9 处理器 16G 内存512G 硬盘的，渠道价才16000块钱，可能是能买到最便宜的 i9 处理器的笔记本，性价比很高，但没办法用不了，就因为它不支持 CUDA，这东西直接给我判了死刑。 这巧了，这也是我用 Windows 台式机的原因 啊，没有 CUDA 就我一般，对，我一般不拿那个笔记本跑实验，就是我一般都用台式机跑实验，就是因为拿 CPU 跑神经网络有点慢。 嗯，对啊，你连 TensorFlow GPU 你都装不了，说 Mac 对我有何用？ 对，性能差距太大了，就如果用 GPU 加速的话，就是感觉起码10倍吧。 嗯，对，是这样的，因为计算逻辑不一样，因为GPU 它的核心数量比较多，虽然单核的频率比较低，不过无所谓，核心数量多能进行大量的矩阵运算，同时计算的张量的个数比较多，这一点 CPU 根本做不了。所以我是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主力机不得不买 Windows， 因为其实我这台 Windows 电脑也不便宜，和 Mac 比，这没办法。 了解。 嗯。 对，那为什么不选择就是台式机，然后加两张显卡之类的这种？ 反正是这样的，我刚刚也讲到了，我有便携需求，我可能每天都需要背着笔记本去实验室，然后再往返这样的，台式机做不到。 哦，这样。对，那倒是。 嗯，这是给我限定死的。 那个刚才提到台式机啊，然后。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我们看了一下数据嘛，就笔记本它的就是销量是相对于台式机来说是比就是逐年增长的。那台式机销量下降的原因你觉得有哪些呢？ 首先是这样的，台式机的销量它不太好统计，因为在我们的定义里，台式机扯到销量那就是那种品牌机，这一套发给你的，也机箱里什么都装好了发给你的，比如说联想、戴尔、惠普这种。 会有组装的情况是吧？ 嗯， 所以说你说会有组装的一些情况是吧？ 以前组装市场是台式机领域比较小的一个份额，现在这种散装市场已经成为大头了。嗯，因为厂家已经不大做这种台式整机了，会有，但是已经不是主力了。因为厂家心里也清楚什么东西卖得更好、更赚钱，这是一个原因。 对，所以说其实也有可能它销量其实没有下降，只是我就是数据上显示的整机的数量是下降，只不过这一部分就是可能占的份额不多。 我可以确定的是 PC 市场整体都在下跌，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因为需求其实没那么高。 就 然后你说台式机相比于笔记本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还好，台式机的需求也是一直存在的，笔记本的需求也是一直存在的，这个倒还好，可能不大有就是说台式机已经不太行了这种想法，只不过厂家把注意力到笔记本上，然后台式机市场交给散装市场，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嗯，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已经很少很少很少有人买台式机会想着买一个品牌机了，台式机很多都是组装的，就算自己不会找人组装也可以，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似乎自己组装的成本更低，但其实可能不是的。 对，就是可能会各个组件都会想要性能最好的，然后可能 不是性能问题，而是你个人去京东上你采购那些零配件，你采购显卡和处理器的价格，你和人大头，你和人厂家去采购的价格是不是一个量级的？人家能把价格压低，你做不到。你买个 CPU 可能2300块钱，厂家采购这个可能只要1500，这你做不到的。 嗯，那就是。说到有些场景可能不需要笔记本，那就是除了笔记本之外，就如果有一些就是不太需要笔记本的场景，然后你觉得就是像其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平板电脑、手机之类的这种，然后就是平板电脑去替代笔记本办公的可能性大吗？ 这要看的，平板电脑分为三个阵营 吧。如果我只是处理一个文档之类的，就差不多这种办公需求。 OK， 明白你的意思。平板电脑是不可以一概而论的，它分为三个阵营，一个是 Windows 阵营，比如说 Surface， 然后一个就是苹果阵营 iPad， 然后再就是安卓阵营，安卓的平板。实际上，安卓阵营已经基本不行了，只有少数几个公司还在坚持在做，比如说华为，比如说三星还在出旗舰以及量产机， 啊，很多公司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安卓平板市场已经告诉你了，没有存在的必要，没有意义。 那没有意义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样，大多数人平时都会用手机来看剧、来玩游戏、来接收消息，而且手机能做的事，安卓平板但凡能做的事，手机都能做。安卓平 但 板本 是 身 它 就 屏 是一 幕 个， 更大呀。 是这样的，但是安卓上有的 app，手机上都有，是这样的，卖 iPad 上。有些平板的应用都是开发者针对平板单独开发的，但是安卓上不存在的。安卓上的那些什么 HD 应用，就直接把手机上的应用做了个拉皮，直接放大的，这个用户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很没有这种就是平板专属的应用是不存在的。这个生态圈很不值钱，很没有必要。你说拿它看剧的话，这个是可能会屏幕好一点，但是你觉得多少人会专门为了看剧这一个需求会去买1-2千块钱的平板电脑呢？很多人都会觉得算了，手机看不一样的。 平板电脑主要的娱乐功能其实就是看剧和游戏两种。 然后你刚说到能不能替代办公，Surface 是绝对 对。 可以替代办公的。人家本身虽然是一台平板电脑，但是它的逻辑、交互逻辑、硬件逻辑，它是一台笔记本。人家为什么 对， 替代 是 不 的，插 了？ 上键 当然 盘 可以 就 替 是 代。 Windows 电脑。 然后这几年一直在苦苦挣扎、苦苦求索的是谁？是苹果，苹果的 iPad。苹果一直想营造一种舆论氛围，就是 iPad 可以作为生产力。包括今年 iPad 上的 iOS 直接更名叫 iPadOS，它做了很多努力。现在来看，暂时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首先它是沙盒逻辑，这跟x86逻辑是不一样的，它用起来总会让你觉得有不方便的地方。然后很多 UP 主也做过这样的视频，就是我深度使用 iPad 当生产力，当2个礼拜，问你感受怎么样？感受最后都很屎，做不到。所以最好放弃这种想法，暂时来看这是不行的。无论是用苹果的平板还是用安卓的平板，你想完全替代办公，这是不可能的。你在折磨自己。 对，不过我就是对比那个 iPad 和就是 Surface，然后 Surface 有一个我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我认为用户体验不太佳的地方，就是 Windows 加触屏的这种组合，就是它其实在你用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不便，我觉得，如果 这 说 个 你要 是， 是用键鼠的话，你可能会就是操作比较精准嘛，但是如果说你要用触屏的话，就。你可能就它就是一个平板的一个功能，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明白，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们都用 macOS，我问你，Mac 有过触屏设备吗？ 没有啊。 也没有。 苹果很清楚啊，凭苹果的实力，想把 Mac 做成触屏，分分钟的事情，但是没有，因为什么？这个东西它本身的产品属性决定了你做成触屏没有必要。Mac 一直没有触屏设备，很多人也在，比如说在各种论坛里说，哎，苹果赶紧出一个带触屏的 Mac 吧。没有意义，根本没有意义。苹果不会去理睬这些少数人、极少数人的需求，因为主流来看，加个触屏你就是累赘。那么我们来看 Windows 阵营，其实触屏这个东西不是最近才有的，有触屏的 Windows 可以追溯到十几甚至20年前，那时候就 这 有 么 平 早？ 板形态，比如说那个 ThinkPad 当时有那种翻折的笔记本，然后就可屏幕可以扣过来，拿来当触屏用。这一直是有的，但是微软它很恶心。微软实际上是一个不思进取的公司，就算它现在已经出到 Win 十了，它的用户体验做的一直不好。无论是 XP 时代的触屏，还是现在 Win 十时代的触屏，它感觉就是没有在用心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微软这么大的体量来说，它单独成立一个部门去优化一个 subsystem，去做一个触屏子系统，一个平板模式的子系统。你现在的话，Win 十是有平板模式，但是这里也不太好用。也是一个不能用的水平，就微软感觉可能做这个东西也不是很赚钱，也不是很有噱头，就没去好好做。直到现在2019年，Windows 的触屏体验和过去5年比，它没什么长进，还是这个德行。 就所以说，这其实是他就是没有好好设计的缘故。所以 可是 说， 他有 其 这 实， 个能力做好，但是他没有做好。这平板模式下完全可以换一套操作逻辑啊。就是我的对话框，我右上角的最小化和关闭，我完全可以设计大点，方便触屏，是不是？没必要这样。 对，而且其实可以设计手势嘛，就是那种像那个 Mac 的什么抓放这种手势， 对，可 就 以 其实很 的。 方便。 微软这么大的体量，它绝对有这个实力做出来。 他不做。 对， 嗯、 但是非要用这个笔点就有点难受了。 嗯，对。Windows 下触屏，我想 Win 有触屏的 Windows 设备还是挺多的，包括第一代 Surface Pro 3，第二代Surface Pro 4、Surface Pro 5这三个我都用过，还有 Surface Book 2都是触屏的，包括一些触屏的 Windows 笔记本。说实话，那个触屏最大的用处你说是什么？当然 Surface 不太一样 ，Surface 它手写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当然没有 iPad 这么方便。如果只是一台普通的笔记本加了触屏，这个东西最大的用处就是你叫同学过来。讲讲题、讲课件什么的，然后你戳这个屏幕，说：“你看这道题怎么回事？”可能只有这个用，真的什么用都没有。 对，我感觉 iPad 是重新设计过的，它的定位和就是 Mac 就是两款产品， 所以说这就是两个系统。人家现在，人家搞得很清楚，两个系统可以之间互相沟通，但是绝对不能互相取代。 对，它接线很清楚。 嗯，Windows 这。搞的吗？你想，假如说一台普通的笔记本做成触屏的，为什么做成触屏？之前我跟你们提到过，因为这块屏幕从供应商那拿过来，它就是带触屏的，把这个加上来，不需要改。 这倒让我觉得很新鲜， 嗯、 我不知道它从 是不是 对，我不知道它从出厂之后就是带触屏的。 因为如果你了解这个行业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像近年来很多笔记本加了 4K， 为什么加了 4K？ 是厂商牛逼吗？不是，因为三星近年放出来了一个 4K 的屏幕，所有厂商都在用。 对，所以说这些新性能其实都是就是这些零件厂商的一些那个突破，是吧？ 嗯、你说就笔记本行业真正推动它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处理器。其实归根结底可以理解为这是英特尔一家独大的功劳、 嗯、 英特尔出了什么处理器有什么新特性一家厂商跟进什么笔记本形态的演变也归根结底是英特尔处理器的一个提升 对我们一般买笔记本不都是看就是几代处理器、 嗯、 然后主频、 嗯、是这样的 然后睿频 是这样的 这 嗯，就为什么现在四五千块钱的轻薄本是大家的首选因为倒退回去的话倒退十年那时候的这种低功耗处理器它就是上网本用的很弱现在 DDR 的处理器15瓦的处理器很强日常工作全能应付玩游戏甚至也可以它足够用了归根结底行业的变化它是英特尔推动的然后再就是硬盘从机械硬盘到 2.5 英寸的 SATA 接口的固态硬盘再到M-SATA 接口的固态硬盘再到现在主流的 M2 接口的固态硬盘这个也是推动行业改变的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命门现在来说笔记本行业最大的制约因素或者说整个电子设备行业最大制约因素它是电池电池现在没办法已经基本达到理论极限了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就这么高你把一台超级本拆开打开就是一半都是电池没办法 嗯，刚才说到就是笔记本现在的局限，那我其实说句题外话，就是你觉得对比手机，就是现在手机主要还是更新，主要是在就是芯片，就是处理器，然后摄像头，然后这些续航等等，然后感觉这些都是就是原来就有，只不过就一直在不断优化的一些内容嘛。那你觉得就是手机下一个就是新的突破点会是什么？ 是这样的，我觉得不管哪个行业，它都不会无限增长，它都会有衰退的那一天。手机刚刚你说到了，摄像头是不是越做越多？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多摄像头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一个噱头，这是一个很反制的一种现象。我觉得倒不如把某一个摄像头，你给它配一个大尺寸的 CMOS， 拥有比较好的画。因为现在市场对这种多摄像头是比较热衷的，所以厂家也在做，这没办法，不管你觉得它有多丑，大家都在做。你说制约因素是什么？手机把它拆开，手机的电池比例更大，可能80%都是电池，或者70%，大部分都是电池，电池容量密度就这么大，所以没办法，它只能做这么大。然后手机的终极形态是什么？从今年年末到明年开始，屏下摄像头就会普及了。现在已经有一些原型机已经做出来了，就屏幕下面有个摄像头，不需要打，不需要刘海，不需要这种额头，直接把摄像头做到屏幕下面，你外面是看不出来的，用的时候摄像头会工作，这个会解决屏占比的问题。那其他问题的话，像现在的手机信号不是问题，续航不是问题，也有了快充，性能嘛都够用，我觉得等最后一块短板屏占比这个痛点解决了之后，手机行业是绝对会衰减的，这是我 已经到达顶峰了，你觉得？ 嗯， 那最后大家做出来的都差不多，都是一眼看过去都是屏幕，没什么区别，大家都一样的。看正面都分辨不出来这手机是谁家做的，这行业基本上就到头了，开始过饱和了。 就各家推出多摄像头的这个手机开始，我就觉得可能这些厂商都有点迷茫，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可能想不到就是下一个就是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卖点是什么。 折叠屏，你看像今天 Surface 这种。 嗯，其实 Surface 这个挺搞笑，就是他刚开始他放烟雾弹是折叠屏，结果今天一发他们这就是俩屏幕，这是双屏，这个技术层面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双屏设备自古到今一直有厂家在做，华为没做过，但是索尼做过，然后京瓷做过，在我的印象里中兴也做过，市场最后都告诉我们这种双屏设备是会被淘汰的。再说多一点，NDS 就是任天堂的游戏机 NDS， 那不都一直都是双屏吗？最后不还是被单屏取代了吗？市场已经告诉我们了，双屏是一定会失败的。因为如果你想把它当成一个整块屏幕来用，它中间那吊杠它是绝对影响你的用户体验的。这么多厂家费力砸很多钱，可能要砸几个亿美金去研究折叠屏，他们不傻，因为折叠屏可能会是一个市场需求，就算它可能不一定是未来的市场主流，它也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双屏这个东西很多厂家已经论证过了，市场不需要它，所以这也是我觉得 Windows 微软这个发布会很扯的一个原因。别人家都在做折叠屏，你弄个双屏，你弄一个共识的设计。 对，但其实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就是折叠屏的应用场景。 折叠屏只需要解决一个痛点，就是有限的体积下实现更好的可观测面积，有限的体积下我的屏幕大小更大，我的使用面积更大，就是这样，它就这一个痛点。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可能有看过这种动漫或者是这种科幻电影，未来的手机就在手表上，我一按，在我面前有一个特别大的全息投影的屏幕。 哦，对， 人们的梦就是这样，在有限的空间里实现更大的可视化操作面积，所以折叠屏有了，因为我的面积是两倍，至少是两倍。像为什么现在手机也好，笔记本电脑也好，屏占比是一个很大的噱头，这是因为人们希望在有限的尺寸内获得更大的操作面积，这是正确的。 小米的那个环绕屏呢，它不也是把整个面积在变大吗？ 那个东西我觉得是很蠢的，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去喷这个东西。你这360度环绕没什么牛逼的，你就是一个不可折叠的折叠屏而已，它没法当一整块屏幕用。正常看正面的时候它背面是熄屏的，有何意义啊？你为了解决只是单纯解决前置摄像头这个问题，你给它做成了一个环绕，你花这么多钱做了个环绕，这个东西肯定卖不出去的，它应该最后是没法量产的，成本太高，意义太低。像华为的那个 Mate X 那个折叠屏手机，同样的把它翻过来，背面是可以看着那个屏幕去自拍的，但是它可以折叠啊，它可以拥有更大的使用面积啊，这个就很有意义了。Mate X 这几个月应该就发货了，我觉得应该会卖的比较好，只要它能解决屏控问题。那小米这个我对它前途堪忧，而且我觉得90%多的概率它是没法量产的，市场不需要这个，这一个噱头而已，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了解。 嗯， 我感觉它的价格也是个噱头。 你价格定在这，可能人家就没想去卖。 是的，是的。那回到就是替代笔记本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我还想到一种设备。然后因为是之前也是实习的时候见到有同事带过，就是微型主机，就是像 Mac mini 这种。 对。 然后我而且我惊喜的发现，其实我还有点心动，因为它在那个相就是几乎相同的性能的情况下，它就是相同的配置的情况下，它和就是MacBook 相比，它的价格好像更具优势。 你说的是微软的那个峡谷吗？系列豆子峡谷什么的，微软的 NUC NUC 说的是这个吗？ 不是，我是比较我是比较那个 Mac mini 和 MacBook、 实际上 Mac mini 是比较贵的，英特尔有一款产品 NUC NUC， 它的价格可能也就 Mac mini 的一半不到，而且跟 Mac mini 的配置其实也差就不多，这个是真正的性价比神器。那这个要解决的问题，可能对于部分工作的人来说，我要每天把这个小的主机放在口袋里，从家里带到公司， 我在路上是不需要使用的，这个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个需求其实在整个行业里看比较少，所以做的厂家也比较少。英特尔的那个 NUC 我也推荐过很多人去买，你在家里用可以，你可以直接买个 NUC 配一个屏幕再配你的键盘鼠标，然后你有这种轻移动需求的话，你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穿进兜里不装电源的话比一个笔记本还要轻。但做的厂家太少了，因为其实这种移动需求比较小众，就是你在路上完全不需要把它打开来使用。 对，它就是主要是面对就是在家和在公司两点的这样一个、 嗯、完全是 两点的，就是便携性的需求， 没法考虑两点一线，因为在路上真的没法用它。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不建议买 Mac mini， Mac mini 的性价比其实很低的，如果了解这个行业的话，如果对比竞品的价格来看， Mac mini 其实很性价比很低，买 Mac mini 都不如直接买 iMac， iMac 是苹果在 PC 领域性价比最高的。 嗯，但它似乎很久都没有更新了。 它只是长得像没有更新一样，它的配置年年都在更新，现在也有了九代的处理器。 哦， 嗯， 这样， 它配置 孤陋寡闻。 iMac 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比如说13000块钱能买到一个27寸的 5K 屏，那块屏幕就值6000-7000块钱，那块屏幕非常厉害，然后还有个很好的做工，还送了一套1000块钱的无线键盘鼠标，本身的配置也说得过去。很多人都说 iMac 是买屏幕送电脑，这是有道理的，那块屏幕太强了。如果有这种一体机需求的话，如果你不要用 Windows 的话，我一定就会推荐人买 iMac， 因为 iMac 其实真的不贵，13000块钱，你看 Windows 一体机能买什么？买不到什么的。Mac mini 确实刚发布的时候，它让很多人觉得性价比高，但是一对比竞品的话，会发现没什么价格优势的。 那我感觉就是，听到其他的，我感觉更加心动。 嗯，确实，英特尔的那款，你花2000多块钱买到，然后你再加内存加硬盘，总价3000多块钱，你可以得到很不错的体验，可以得到和10000块钱的 MacBook Pro 相同的体验，真的。 可以，那我们就是今天就说了一下就是关于笔记本选购以及探讨了一下笔记本是否刚需的这样一个话题，也非常感谢就是战豪同学为我们带来这样一个 科普吧， 对，科普，然后再 好，那感谢战豪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关于笔记本的一些知识上的普及，包括一些选购上的一些建议。那如果说大家如果对战豪的一些内容更加感兴趣，应该是有一些途径看到一些内容吗？ 有的，我自己有一个个人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完全是我个人的性质，没有什么合作的性质，现在也是在起步阶段。公众号可以放在网页上吧。 是也叫战豪这个名字吗？ 叫战豪如此说。 哦 ，OK，OK， 那也欢迎大家对笔记本包括。像其他的一些更多的电子设备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关注战豪的公众号。 谢谢。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大概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战豪的一些科普吧。 不客气，不客气。 好，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大概聊到这里。